手牵手一起走着幸福的大圈，微风缓缓地吹来，你我相依偎，爱的目光如此的热烈。这份爱就像是在燃烧的火堆，炽热的火焰如同盛开的玫瑰，不管白天黑夜继续的沉醉。整个世界迷漫，薄荷般的气味，手牵手一起走着幸福的大圈，微风缓缓地吹来，你我相依偎，爱的目光如此的热烈。这份爱就像是在燃烧的火堆，炽热的火焰如同盛开的玫瑰，不管白天黑夜继续的沉醉。整个世界弥漫薄荷般的气味，耳边你的呢喃不停吹，所有寂寞都被悄悄震碎，你的眼神就像流淌着的河水，流进我的身体，任性飞洗涤所有悲伤烦恼，带来安慰。关于我们，我只想说只想说